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。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6月3日，松下杯中国乒乓球大奖赛在大连市举行。在单打半决赛中，涛涛又碰韩国大将金泽洙。近年来，涛涛和金泽洙有过多次交锋，涛涛胜多负少。这次再战，金泽洙肯定会从以往的败绩中找出战胜涛涛的手段。这场球至关重要，如果涛涛战胜了金泽洙，那么男单冠军这块金牌将在中国的运动员之间产生。因为另一决赛的选手是孔令辉。比赛开始了，涛涛以灵活多变、快拉快弹的打法连连得手，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。在观众的助威下，连下三成，把金泽洙拒之决赛圈外。决赛中，涛涛又以3-0战胜队友孔令辉，夺得大赛男单冠军。在男双进入半决赛中，涛涛和吕林再次遇到韩国刘南奎和金泽洙。这是一场世界水平的较量，双方都是世界男双冠军的获得者，结果又是中国选手取胜，而且以3-0打垮了对手。决赛中又碰韩国另一队选手，涛涛和吕林乘胜追击，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，又以3-0的优势解决了战斗，涛涛和吕林再登高高的冠军台。6月7日，艾普生世界乒乓明星赛在北京打响，涛涛先后战胜队友刘国梁和马文革，再登高榜。这是他继中国乒乓球大奖赛4日夺得男单冠军、5日夺得男双冠军之后，在4天之内夺得的第3个高水平国际比赛的桂冠。这次世界明星赛在北京举行，以往我都是在银屏上看他比赛，机会难得，我决心前往现场去观战。可是后来又有所动摇，主要是担心自己平时总爱激动，现场紧张的气氛能否挺得过去。涛涛也说那就不要去了。当晚赛前，我心里闹得厉害，恨不得马上赶到涛涛身边，于是拉着妻子打的赶到了现场。到门口，通过门卫找到涛涛，带我们进入赛场。这个时候，涛涛正准备上场做赛前的准备活动，我们也没敢和他说什么，怕影响和分散他的精力。不久，涛涛上场进行半决赛，对手是小将刘国梁。由于刘国梁在技术、战术水平和经验上都逊师哥一筹，以1-3告负。决赛上，涛涛和马文革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和战术水平，打得太精彩了，看得既紧张又兴奋。马文革先胜一局，第二局马文革又以20-17领先，涛涛在落后不利的情况下反而打出很高的水准，连取5分，反败为胜，双方战成了1平。接着涛涛胜了第3局。第4局， 马文革再次以20-17领先，滔滔咬紧牙关，毫不气馁，硬是一分一分的捞，终于又重演了第二局的一幕。滔滔追成了20平以后，以24-22胜了马文革而夺冠。发奖仪式以后，滔滔把金光灿灿的奖杯送到我的手里，在场的记者也围过来拍照。今天我总算是亲眼目睹了滔滔的赛场英姿，了却了我的心愿。世界乒乓球明星赛遗失韩国汉城，第一轮滔滔战胜韩国选手刘南奎，半决赛碰到世乒赛男单冠军盖廷，经过紧张激烈的决战，滔滔战胜盖廷。教练陆元胜评价，王涛以前从来没有胜过盖廷，今天王涛打出了信心。决赛是在中国选手马文革和滔滔之间展开的，马文革胜了滔滔，夺走冠军，滔滔居亚军。6月17日晚，世界明星赛第三站比赛移到了香港，王涛获得亚军。6月18日下午，滔滔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汉城，参加韩国乒乓球大奖赛，夺得单打亚军。10月29日，世界乒乓球巡回赛总决赛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体育馆揭幕。参加这次比赛的8名选手为世人瞩目，世界排名第一的赛夫，排名第三的滔滔，排名第5、6、7位的普里拉莫茨、金泽洙、盖廷。当天下午，滔滔要参加 B 组循环赛，却遇上了难题。他是头天下午飞抵里斯本的，这次长途旅行对他来说不仅累人，而且烦人，因为他托运的行李在转机时出了差错，未能同机抵达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行李还没有到，滔滔的拍子放在托运箱子里，无奈只好临阵借拍上场了。谁知他竟用借来的拍子杀出了小组重围，进入了复赛。30日，滔滔要打半决赛了，可是行李还是没有着落，急得火烧火燎。这么重要的大赛，靠借来的武器怎么打呢？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也算巧，滔滔的行李箱到了，他赶紧打开箱子，找到他心爱的球拍，勇气倍增，先拼掉了金泽洙，决赛又勇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赛夫，滔滔夺得明星赛的总冠军。夺冠后，他亲吻着跟随他多年屡战屡胜的好伙伴，他心爱的球拍，还不时地说，哎，好悬呐。报界对滔滔夺得明星赛总冠军做了大量的报道，教练赛后也讲到，王涛这一仗技术发挥得很好，情绪稳定，不但顽强而且灵活，打出了中国选手的特点，他的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。11月，滔滔正在德国俱乐部打球。11月15日，世界乒乓球全明星赛最后一站在比利时开战，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，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从德国前往比利时，他克服语言不通等困难，就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选手赛夫所在的俱乐部的赛场上，滔滔首轮便淘汰了赛夫，引起了乒坛界的震惊。决赛又拼掉了士气正旺的韩国选手金泽洙，创下了单刀赴会夺冠的奇迹。赛夫在里斯本明星总决赛上输给了滔滔，心中窝了一肚子火。这次决赛在他本土上，又是他所在的俱乐部里打比赛，赛夫信心十足，势在必得。但他的美梦在第一轮里就被滔滔打得粉碎， 他只好是摇头叹息，无可奈何。这一年中的赛事，涛涛不但技艺超群，而且在心理素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飞跃。以前他曾经触过赛夫和盖廷，他们那种不讲理的打法叫他生畏。可这一年的多次交锋，涛涛占了上风，心理上得到了稳定作用，不像以前那么怵他们了。涛涛从德国回来以后，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我说：“爸，世界上所有的外国顶尖高手我都赢过了，心里有底了，我现在不怕他们了。”涛涛由怕到不怕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飞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涛涛从1988年年底进入国家队的时候，他国际成绩几乎是一张白纸，而进队后的前两年没参加大赛，几乎坐了两年的冷板凳。从1991年参加世乒赛算起，历时四年。四年来，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美好的画卷，这对于涛涛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呀！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呀！而涛涛的教练们又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呀！1993年，涛涛的单打走向了辉煌。1994年，他又创造了乒坛王涛年。他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走着，登上一峰又一峰，继续向高峰攀登着。啊，涛涛，你没有忘记，也不会忘记，斯韦斯林杯还在瑞典人的手里。横下一条心，打败瑞典队，重新夺回斯韦斯林杯，重振乒乓国威，任重而道远。奋发吧，涛涛。举世瞩目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95年5月在中国的天津举办。中国自首次在北京举办第26届世乒赛以来，距这届世乒赛相隔整整的34年。中国首次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非常成功，意义也非常深远。它使全国人民认识了乒乓球运动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乒乓热潮，使中国乒乓优势领先于世界。乒乓球这个外来运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，后来变成了中国的国球。相距34年，仍记忆犹新。那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令我终身难忘。中国队的小老虎们打败拥有秘密武器的日本队，首次夺得了团体冠军，庄则栋的左右开弓，徐寅生的十二大板，荣国团的技术多变，至今提起来仍然是让人振奋。随后庄则栋、邱忠惠双双又登冠军台，震撼了乒乓世界。小小银球推动了地球，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正常关系，乒乓球成了中国人民的国宝，人们为此而骄傲而自豪。34年来，中国乒乓队一茬接一茬，一代接一代的奋力拼搏，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乒坛豪言壮语，激励着全国人民，变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进入80年代末期，世界乒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。瑞典人经过20多年的卧薪尝胆，吸取世界乒乓先进技术，又研究出弧圈球先进打法，在第40届世乒赛上把中国队拉下了马。从此瑞典队已经连续三次夺得斯韦斯林杯，瑞典男队在乒乓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。 眼看着瑞典人连续夺杯，怎么不让全国上上下下关注着国球的人们感到不安呢？中国男队从教练到队员横下了一条心，要与瑞典队决一死战。中国队憋了6年的气，这回能否如愿，国人为之关注。从3月份开始，中国队末兵立马，备战第43届世乒赛，志在必得。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河北正定基地，进行封闭式的训练，一切有关乒乓队的消息一点音讯都没有了。队里还做出规定，封闭期间不准打电话，不准写信，因此我和涛涛也失掉了联系。虽然联系中断了，可我和中国乒乓球队和涛涛心连着心，我无时不在关注着中国队的一切。各地体育记者们千方百计地想觅取乒乓界的新闻，报刊也不时简单地透露出一些消息。在正定的一个小报上，我了解到国家队训练的一些情况。在这里，人们从乒乓球教练到队员的训练和生活中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洋溢着那种团结、奉献、进取、拼搏的士气。这里始终笼罩着一种同仇敌忾、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激情。训练馆的墙上醒目地贴着距世乒赛开幕的倒计时，挂着主要对手的名单和他们的特点。瑞典的瓦尔德内尔、佩尔森、卡尔松，法国的盖廷、希腊、埃尔顿，比利时的大小塞夫，韩国的刘南奎、金泽洙，德国的罗斯科夫。场内19张球台排开，队员们拼杀得目不暇接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加上音响里播放着现场录音的喧嚣声，真让人感觉到这里就是第43届天津比赛的世乒赛场了。报道中还透露出涛涛备战43届的一些情况，说他遵守纪律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主动表示训练期间不往外打电话，一心扑在训练场内。训练十分艰苦，一天刮着大风，队员们围着附近的机场绕圈跑步，每人跑了7500米，都深感疲惫，刚想休息，蔡振华主教练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，每人又加跑6000米。涛涛身为老运动员，二话没说，带头咬着牙跑完了全程。有一次，队内安排涛涛和熊科打实战比赛，涛涛说对方球路怪，少帅认为涛涛不认真地咬，让他和熊科重打。涛涛又没有咬住，少帅火了，令涛涛停练，一点面子都不留。过后，蔡振华、李晓东分别找他谈，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：这不是一场球输赢的事，而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想不想顶、能不能顶过去的问题。最后特意又安排了涛涛和熊科的实战比赛，全队停练，都集中到这张球台来观战。结果涛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咬住牙关战胜了熊科，教练和队友们都乐了。集训3周以后，中国体育报记者前往基地探营，经队里同意以后，记者采访了王涛。下面是这次采访的片段。记者问王涛，这次世乒赛中国队有9名队员出战，你是1号选手，跟9号比担子更重一些，所以你的状态举足轻重，你能说说状态如何吗？王涛回答， 我感觉还不错。这届的任务是拿团体冠军，6年3届都没拿成。上届我打了，没成。这次机会这么好，我们有这个实力。 记者又问，我也感觉到了，可是有的记者问你们能否拿下团体冠军，你们都不明确表态，是吧？ 是，都不说，可是心里啊，都憋着一口气呢。 嗯，那么对你来说，打团体把握大些，还是单打把握大一些呢？ 嗯，团体希望大，团体可以打点折扣，你要输一场还有别人呢。要是单打，你输一场你就被淘汰了。 嗯，我看到你们的主要对手瑞典的瓦尔德奈尔等人的名字都上了墙，这是不是在提醒你们要时刻清楚他们的技术特点，从而使自己的训练更有针对性呢？ 那当然了。 那么你是如何针对的呢？ 嗯，简单说几点行吗？ 啊，当然可以。 嗯，比如说瓦尔德内尔，他发球、反手弹打、正手拉弧圈球都有一套，而且上手也快。对他呀，主要是在接发球上下功夫，往他的藤处打。盖廷呢，猛、快，是进攻型的选手。以往跟他打赢过2-3次，输过5-6次。他呀，善于发球抢攻。我曾经在比分领先以后又输给他。就是没有能处理好最后的几个球，因此啊，我要在控制上做得更好一些。塞夫这个人技术比较全面，跑动的范围也大，因此我要把困难估计的足一些，放松打，发挥自己的水平。 那么说一说，怎样才能发挥你的水平呢？ 比赛的时候忘掉和打球无关的一切，你就能平静下来，特别不要去想输赢的问题，不然呢就背上包袱了。我有过这种教训，想拿冠军压力就大。当然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也不去想，睡着了还做梦呢。那就想战术，放松自己，轻装上阵，赢的可能性反倒更大。 对，你说的对。在上届世乒赛和奥运会上有2-3场球，你都是在第5局输的，而且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输的。 是啊，原因是我太急躁了，一领先呢，对每个球就不那么细抠了。你不细抠，就会连着输一串，输一串你就更紧张，越紧张就越输。要不，这回集训队里怎么特别强调从一板一球做起呢？ 那么现在还会犯这个毛病吗？ 不会了。 为什么呢？ 人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在正定训练就是针对他去的。也还可能没有全部克服他，但是啊，比原来少多了，毛病少了，胜率就大了嘛。 看来你很成熟了，能否再举一个例子呢？ 说不好，因为说一个人成熟是指多方面的，有思想上的，技术上的，生活上的。我只是有点感觉，比如说有一场比赛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你非输，教练也认为你赢不了，可是你赢了，一来二去的呢，你就提高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。一些关键球你并没有刻意的去处理，可是却能处理得很好，这是一种感觉。你非要我说个事例，我说不来。我现在感觉啊，我的单打状态比去年还好，也许这就是成熟。 那么在这里除了训练你还做点什么呢？ 这里呀，白天训练，晚上看比赛录像，开会分析技术。除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，也没有时间去做，电话不能接，也不让打，只有每周日下午每人才允许打一次，都排大队，从下午排到晚上，封闭训练嘛，就是这样。 那么为了当运动员，你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，对此你遗憾吗？ 不遗憾。